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，哪儿的都有啊。其中啊，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，挺爱找便宜，连修了六双鞋，铁蛋都没要钱。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：“小兄弟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我是八角台的人。”“哎呦，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了？日子不得过呀。”种地能挣几个钱呢？出来耍耍手艺，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。家还什么人？父母都不在了，我跟我叔叔长大的。哦，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、张作霖，你见过没？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呵，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，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，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？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？我算个干什么的？没我的事儿。哦，哎，铁蛋跟他这一熟，一看这家挺爱唠嗑，就问他，我说老哥哥，您这归谁管呢？ 你还不知道啊？ 金爷、金五爷、金寿山呢？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儿。呵，现在我们五爷的名气不次于当年的张作霖呢。大概你们不少人吧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加在一块儿也能有500来号，那可真够多的了。反正我在这修鞋这两天我看见了，您这出来进去人是不少，身上的家伙也都挺硬。 那还用说？ 告诉你小兄弟，哼，将来我们金五爷呀、就得独霸辽西呀、现在跟俄国人都有交情，你在这坐着你没看见吗？经常俄国兵上这来，都是我们五爷的朋友。哎，我老哥哥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们不怕官府吗？怕当然是怕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光怕不吃饭也不行啊。那官府要来了就打呗，他不让我们活他也好不了。那你们能打过官府的人吗？ 那分怎么说，现在我们五爷腰杆子特殊硬，实在不行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。人家那枪都是连环的，那叫机关枪，那玩意儿要一打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没完呢，有千军万马也上不来。 是啊，还有那种枪啊，那叫什么，叫机关枪。那你们金爷手下有吗？ 有，都俄国人送的， 就在这中安浦东西南北一面一挺机关枪啊。有这玩意儿看门，我们还怕官府的吗？ 哎，那行。哎，等将来我也开个眼瞅瞅那玩意儿它怎么带联想的。铁蛋在这装糊涂，你看就这么套话就能套出不少实底来呀。修完鞋了， 不要钱。第二天这位啊又跑这儿修鞋来了，可我表弟有两双，你给长长。 哎，行行行行行， 你手艺不错，要不怎么老找你呢？嗨，今天我也不要钱，咱哥俩投缘。老哥哥，来来坐下唠一会儿。这铁蛋儿眼珠一转，开始问金寿山，我说你们那个你五爷长得什么模样？你没见过，我上哪儿见过去？大个儿，最近还镶了两颗金牙，哎呀，长得挺带劲，今年还不到40岁，有老婆吗？我你这小兄弟怎么什么都问？他那老婆都排队，你这就不懂了。像他这种身份，看上哪个女人，哪个女人就得是他老婆，不乐意也得乐意，呀，那多好啊！嘿嘿，我今年都快20了，我连个老婆影都没有，那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嘛。不过，他那些老婆肯定都漂亮吧？ 啊， 那你算问着了，我再告诉你。五爷最近呢又收了个相好的，就离我们中安普8里地有个地方叫朴家屯，朴家屯有个妞，外号人称叫大洋梨，你听这名呗，小兄弟，又甜又水的，可见这大洋梨长得多迷人了。我们五爷跟他处热了，3天2头上那大洋梨家去。那怎么不把他接进这铺子来呢？那有多少事儿？哎呀，刚认识，还没到那种程度呢。大洋梨呀，还有个娘，拿大洋梨当摇钱树。那你不给人家合适的价钱，人家能答应吗？哎，虽然我们五爷有势力，可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强迫了。现在两个人打得火热，听说呀，到月底差不多就能娶她做压寨的夫人。是啊，这一说我一半时不走，我还能看着这个热闹呢，可不是吗？哎，小兄弟，你别走啊，我们五爷要办喜事的时候，我还得请你喝几盅呢。 好好好， 到时候老哥哥别忘了我呀，我就是为开开眼。这是重要情报。到第二天铁蛋没来，上朴家屯了。到朴家屯一摸底，的确有这么个大洋梨，就娘俩，而且住的地方他都摸清了。铁蛋又待了一天，又搜集了不少情报，掐手指头一算，该回去禀报了，背着箱子回了新民府，见张作霖，把所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讲了。张作霖仔细一分析，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，硬打中安普打不进去，就这4挺机关枪就要了命了，何况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，看来必须智取，不能强攻，干脆我赌窝掏到大洋梨那块儿，我能把金寿山给掏出来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这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！就得这么办。他把弟兄们找上来，把计划跟大伙一讲，众人是鼓掌称赞，好办法，就应该这么打。张作霖决定亲自出马，当然得化化妆了，全是便装，骑着马，带着家伙，身边就带着唐二虎、张世飞、郑翠平、丁喜春、张小春，还有铁蛋儿， 七个弟兄七匹马赶奔朴家屯，到屯外他们下了马了，让丁喜春在这看马，让铁蛋进去摸摸底。不到一小时铁蛋回来了，对张作霖说，今天金寿山没上大洋离家去。张作霖点头，要的就是这个，让铁蛋头前带道，他们几个人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大洋离的门首。铁蛋用手一指，就这儿。张作霖让郑翠萍在门口守着，然后叫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头搭话了，谁呀？啊，我呀。您是哪位？中安普金五爷派来的人。哦哦，您等着，我这就开门。等门开了，张作霖一看，这个女人呢五十挂零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提着一盏灯笼，等她一照，这几个都是生人，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。你们没等问话，张作霖等人就进了屋了，然后往椅子上一坐。怎么不认识我们？你们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铁蛋儿把嘴一撇，你先别问我们，我们先问问你，大洋离是你什么人？哎，是我姑娘。哦，她现在在哪儿？她在，说实话在哪儿？她已经睡了。那好，现在我就答复你，你知道坐着这位是谁吗？我没见过。这就是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营官大老爷，姓张。我们全都是官面的。哟，这一句话不要紧，这老太太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，脸也变色了。对，我各位老爷，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呐，因为老头子死得早，生我们娘俩相依为命，我老天八地的什么活也干不了，就靠着我女儿卖这脸子混口饭吃，别的坏事咱可都没干过。张作霖一摆手，你不要怕，没你的事儿。我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要对付金寿山。金五爷，对，希望你们娘儿两个给帮帮忙。放心，帮忙之后必有重赏，你们觉得在朴家屯无法安身，我可以把你们接进新民府，到那时候你们吃喝可就不愁了。那金五爷那么大能耐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你们的忙？当然有了。我问你，金寿山几天来一次？那可说不准，有时候高兴了天天来，有时候十天半月不来一趟。那好，那就烦劳你给金寿山去送个信儿，让他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，怎么样？ 我说话不好使，他要不来呢？ 不能，你就说你女儿得了重病，命在旦夕，让他赶紧来，他是非来不可。那么他真要不来也不怪你，但是你记住，你要给走漏了消息，你把这实情要告诉金寿山，我就抄你的家，拿你女儿顶账。 哟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 然后张作霖 让他把大白梨领出来了。大白梨长得是真不错，白，看年纪也就20岁吧，吓得缩作了一团。张作霖耐心地解释，让他别害怕，同时指出金寿山危害地方，是个杀人的魔王，他要不死，本地的乡亲绝不能好啊，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，非要消灭他不可，你们帮助官府算立了功了，做了一宿动员工作，这娘俩算勉强答应了。张作霖告诉他们，见着金寿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，让他几点来几点来，可千万别说漏了。像这种女人那都聪明啊，老太太久经世面，什么都懂，奉命之后上中安铺了。张作霖马上让铁蛋去通知孙烈臣张作相，把部队拉到朴家屯和中安铺，埋伏在大柳林之中，单等3声枪响作为信号，一起发动总攻。这些人多日没打硬仗了，手心都有点发痒啊，特别是唐二虎，乐的是眉飞色舞，今天可以大干一场，痛痛快快打打金寿山，这个狗娘养的，这小子可把我们都收拾毁了。想当年张作霖没要你的命啊，相反让你坐镇中安铺，交给你80多个弟兄啊，想不到你小子恩将仇报，摇身一变投靠了鹅大鼻子，当了花膀子队的大队长，把我们原来交给你手下的弟兄你收拾了有一半啊，你也太歹毒点了，今天是血债需要血来还。再说张作霖继续说服大杨黎，让他从容镇定，千万别露了馅，配合官军捉拿金寿山。在大杨黎他们家也做了安排，谁把大门，谁把后门，谁把上方屋，谁在下方屋。那郑翠萍这些人久经大敌，精明强干，一个都盯10个。张作霖拿着把小枪就在大杨黎的屋里头门帘撂着，掏出怀表来，张作霖看看指针已经指到晚上9:10了，大杨离他娘还没回来。张作霖心里就画魂，大杨离他娘能不能把我们的底告诉金寿山，要那样一来我们前功尽弃呀、啊！又一想不能，难道他豁出他女儿去了吗？该来了。就在这时候就听这街上起来郑翠萍赶紧进了屋，来了，做好准备，来了。张作霖心花怒放，心说金寿山呢，一会儿你进了屋，你小子后悔可就晚了。其实金寿山呢还被蒙在鼓里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用这种办法逮他。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金寿山呢比狐狸都狡猾，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，变化多端。一开始他想吞并天庄台，打算把那个柳子 归他管辖。进而他又看中了田小凤，软硬兼施，打算把田小凤霸到他手里。咱不是说过吗？为这件事情，张作霖暴打不平，攻打太平山，把他给抓住了。他大鼻涕哭了多长啊，净说拜年的话，把张作霖哀求的心慈面软，把他给饶了。后来把金寿山给收编了，缺枪给他枪，缺子弹供给他子弹。后来张作霖又把中安浦给了他，寻思双方面联手好对付官兵。哪知道金寿山这小子明里顺从张作霖，暗地之中又跟俄国人勾搭连环。俄国人有个大卫叫柯留金，他们俩处上了。柯留金给他枪支弹药，另外呢把他编成俄国的别动队先遣军，他算大队长。这小子整个变了脸了，把张作霖手下的弟兄31人都斩尽诛绝呀，在俄国人面前请功。现在这小子腰板挺硬，俄国人是他的后台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居然发展到200-300人，200-300支枪，差不离一色都是金钩嘎的狼，水连珠快响。俄国人还给他4挺机枪、2门小炮，这家伙就成了这一带的霸主，土皇帝。说那年头官逼民反，兵灾人祸，喂口饭吃，下了海当了胡子，似乎啊还有情可原，逼的吗？金寿山则不然，这小子是作恶多端呐、啊。他跟俄国人勾搭连环，图的是什么呢？图的是升官发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什么民族正义啊，什么什么，他全没有了。俄国人喜欢妇女，他想办法在寺外给抢给夺呀。小姑娘14-15岁要落到他手，他也给编制号送给俄国兵。甚至50来岁的老妇人也不能脱离他的魔掌。就这样民愤是极大呀。另外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王，色中的魔鬼，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。他跟这个朴家屯的大杨梨出热了，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浦，在此完婚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。